八名韩丽云《情诗》上升两位。 走进你不再是遥远之距， 想到有天你会拥抱我，新歌上榜。 哦，姑娘姑娘，你会不会爱上我的善良，虽然我总是分不清洗面奶和牙膏。姑娘姑娘，你是否还记着我的模样，我确实有些苍老，我是一只没有羽毛的鸟。 第六名，李莎莎，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下降三位。 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离别时最心动。 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曲是来自于李莎莎的《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听着李莎莎的歌，她的嗓音沧桑的不太像二十多岁，而其中的纯净气质又是只有这个年龄的人才能唱得出来的。还记得她的一句话曾经让我们印象深刻，她说，你听我唱歌，听我弹琴，你想知道我的事情，那我们若是恰巧投缘，大家交个朋友，那就是最好的。李莎莎就是这样的低调坦然又真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来自于李莎莎的作品《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带给大家。 时间今天又走过我身边，走得太快我都看不见，还是会经常的想起你，说你就在尽头的那一边，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可以让我看到那画面。我从没想过再遇见你，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我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你在哪里生活的还可以，我多想

这些年走过来，何亚伦的作品达到了40多首，其中呢有8首在网络各大音乐平台上线。而在这期间，他也获得了许多校园歌手大赛的奖项，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潜力。我们还是接着来听歌，本周的冠军歌曲何亚伦的《我喜欢的》，一起来欣赏。 第一缕阳光洒进被窝，第一滴熟悉的吹进耳朵，第一首情歌甜蜜了我，天空格外清澈，我第一个微笑融化酒窝，第一个拥抱感动寂寞，第一声心跳你看着我，桃红腼腆你我，海水轻涌着格外透彻，今夜风外柔和，身旁你陪着暖了寂寞，幸福吻了时空窝。我喜欢海风暖暖的，看海鸥水面飞过，看鱼儿潜艇西游，看你脸颊红彤彤。我喜欢你陪我牵着，看君日出又日落，一路的脚印进了心窝，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 看你脸颊红彤彤，我喜欢你被我牵着，看尽日出又日落，一路的脚印刻进了心窝，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我喜欢海风暖暖的，看海鸥水面飞过，看鱼儿潜艇西游，看你脸颊红彤彤，我喜欢你被我牵着，看尽日出又日落，脚印刻进了心窝，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一路的脚印刻进了心窝，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 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那首歌呢？赶紧来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来自于王胜夫的《胡话日记》。他从距离音乐独家自制的青春音乐学院当中脱颖而出，凭借一首《胡话日记》打动了无数的男女老少，就连导师柯一敏听完之后都表示无法抵抗这样的温柔情感。王胜夫参加了中国大学生音乐节，成功进入到了青春音乐学院，受到水木年华、崔恕、科尔沁夫等多位乐坛前辈的指点，并在全国进行了巡回演出，把这首《胡话日记》唱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而现在他也成为了2017快乐男声当中最受瞩目的乐坛新人之一。来听这首大热的单曲吧，来自于王胜夫的《胡话日记》。 2011年的秋天，我就迷上了你的双眼，连你的眼泪我都觉得那么甜。你说你不喜欢我抽烟，我抽起烟的样子很欠扁，于是为你戒烟，一戒就是2年。2012年的夏天，你说你想和我见一面，于是在北京看 看见你的笑脸，我带你去吃炸酱面，我带你在王府井逛三圈，你发脾气的时候捏捏你的笑脸，被你关进了回忆的监牢，就算我每日每夜的拼命挖爱情的墙角，可是明朝珍惜的钥匙我找不到，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马英伦带来的《按时失眠》。马英伦来自于遥远美丽的新疆，出生在乌鲁木齐一个非常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回族家庭，但是凭着自己爱音乐的梦想，现在的马英伦非比寻常。他是 UK Media 工作室创始人之一，方寸艺术文化有限公司的艺术总监，横店校十佳亚军，我是大咖下沙十佳歌手冠军，两届浙江省十佳歌手，第三季中国好声音浙江赛区亚军，真的还是蛮厉害的哈。他用自己的爱音乐的初衷写下每一首原创的作品，用一颗沉淀的心唱出了一首首动人的故事。这首马英伦的《按时失眠》，我们一起来听。 Lost my dream.在凌晨一点多又丢了睡眠，想法突然特别多，就写一首歌，每天都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停地奔波，怎么从来没有因为疲惫而睡过，本来打算自己看场电影就回家睡觉，想想都得按时失眠，不如喝几杯再醉倒，真的不是最怕每个夜场都有我后，每几天变得怎么突然都忘了 party， 朋友电话打来那所有一群骚货，而且还有大洋彼岸带来最上等的货，想要一起 roll 但我都不想动了，绝对的烂爱晚期，那除非谁在上面，就这样日夜颠倒的把世界变黑色，也真的无可奈何，谁又会许好在等我，每天灯红酒绿夜夜的在笙歌，抱歉我年纪大了，今儿还是先算了。 I don't wanna go to play Just a joking Where's my say Where's my say、yeah. Who can help me find a sleigh No beach no weed Only music Only music Round two接着 round one 的姿势，不好意思，我是说换一边加杯，整个晚上翻来覆去的在床上快累死，最可怕的只是数羊数到我快饿死，一个人失眠和世界失联，不敢发好友圈，只是怕一群病友又要开始聊天，然后就得抽烟，抽到整个房间烟雾弥漫了，然后继续清醒的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其实楼上相同的位置也有一个人用着 round one 的姿势按时的丢了睡眠，就总是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的爱的黑夜，也常常想起那些难过的无奈的时过境迁，说了无数次的晚安给数不清的夜，收到无数次的拥抱来自谁的思念，嗨 Who care I don't wanna go to play Just a joking Where's my say Where's my say、 yeah. Who can help me find a sleigh No beach no wind Only music Only

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顶峰点，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重塑这张新专辑 Before the Applause， 从听感上来说呢，已经和他们的首张 EP Cut Off 非常不一样了。在这里呢，他们有了更加凶猛的贝斯加鼓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啊，好像会不停的循环下去。在首张 EP 里呢，就没有像这样电子乐特征的循环，而是有一种戏剧感。 戏剧感，其实整张专辑听下来之后，看了一场话剧。其实相对于其他的风格，以后朋克的利刃切入到摇滚乐，便自带更强的节奏属性。而当节奏呢，作为一种重要的元素被推演探索到极致的话，就注定要从心脏涌出电流，为吉他、贝斯、鼓植入合成音效和自动化的节拍。就像重塑早期的一首过渡性的作品《Live a Murder》，便是一个鲜活的样本了。 没错，那单就音乐的形式化层面而言呢，《Before the Applause》中的电气化的曲目，确实是人机复合体式的未来的摇滚乐。下面这首率先为大家带来的歌曲《Atmosphere》呢？或许就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听第一首歌曲 Atmosphere。那从刚刚的这首 Atmosphere 和接下来的8+2+82，从这两首单曲来看呢，就绝对可以把电气化视为重塑这张专辑的新方向了。这是完全可以直观捕捉的非常明显的特征。 那当初重塑呢，在受极简主义音乐大师 Steve Reich 的启发，创作了8+2+8的一的时候呢，那这首仅由肉嗓人声和手掌击打组成，无任何电气乐器参与的作品当中呢，乐队突破性的尝试了在脱离摇滚乐的框架中进行创作。 是的，那首在柏林录制的8+2+8 One 呢，就已经展露了重塑更为开阔的野心和突破性尝试，就是刚才小奥提到的8+2+81，就是第一集，对不对？ 纯靠肉嗓。 是。那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发掘了乐队作品中更多的艺术可能性。那在他们下面这首8+2+82当中呢，充满了无限循环的数理节拍声就非 常有意思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继续感受一下。OK， 了解重塑雕像的权利的人们呢，想来都知道哈，他们并不是一支很燥的传统型摇滚乐队，他们从不和观众互动，也不会刻意的煽动情绪，他们就是在舞台上沉默的专注的摆弄着各种乐器哈，就像机器人一样面无表情，你说是有多高冷？ 其实秀和后朋克有着如出一辙的这种气质，对不对？冷静、阴郁和偏执。 是的， 机械的电吉他，沉重往复的鼓点，伴随着华东和刘民仿佛诵读史诗一般的低沉庄重的声线。 是， 有人说在这样的现场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恍然间进入了沉思， 沉思的感觉，听摇滚进入沉思。 对 对， 对， 思考人生。哇，那我觉得其实在高考之前的复习 特别应该适合听个摇滚， 对对对，到现场去听，现场马上解题，对不对？ 对。 好了，那在新专辑氛围化的 intro 曲目过后呢， Howling Drums 这首歌随着鼓手黄锦精准而强劲的鼓击轰然而至，就像一个不容置疑的宣告就对了，马上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深似线，似突出，似凹下，似可前进，又似可后退，似被吸入，又似被推开。这是来自网友不可预见蝉对重塑音乐的一句评价 啊，可以理解哈。作为乐迷呢，其实很高兴重塑能够做出 Before the Applause 这样的专辑。之前的 Cut Off 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那如果重塑继续出一张和 Cut Off 类似的专辑呢，那就是在自我重复和老生常谈。有的乐队可以这样做，但是呢，重塑无法这样做，因为 Cut Off 从任何角度都已经做到极致了，所以才会有后面 Watch Out Climates Has Changed Fat Mob Races 的转变，以及新专辑几乎彻底的电子化。 对，但无论重塑玩什么样的风格，他们的音乐中那种内核是没有改变过的。就像主唱华东在一个采访里所说的，我们在一个系统里面，比如说 Peter Murphy 和 Bauhaus 是我的老师，你教给我的这些东西呢，在我以后的生活当中，我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把你传给我的信息给表达出来，但是你是用你的表达方式，我会用我自己的表达方式、 哎、 也许我们表达的是同一种风格，同一种气质，但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们表达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有差别，哪怕这些差别有时候会很微妙，但我觉得这正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哎、 那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首 The Last Dance W 这首歌呢，略微有些晦涩哈、嗯、它是这个重塑雕像的权力乐队用来悼念逝去的朋友的一首歌曲、 哎、 说不定 W 就是这个朋友的一个代号， 缩写。 对，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在听歌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这一刻的听后感。 OK，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歌。 Those books you recommended to me I wouldn't read Because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no more To thoseTake freak. All this world of perception has messed up their directions. The massive ships sank while the captains are landing. The death is running dry like empty eyes. Your body was naked without any clothes and pride. 我们随着重塑雕像的权力的新专辑 Before the Applause 一起露面的，还有他夺目的唱片封面。作为新专辑的视觉设计师，钱谦的名字在中国视觉艺术界可谓是如雷贯耳。目前呢，他是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设计系的教授，也是一位平面设计师、插画师、动画导演。 他还是 Apple 网站介绍的首位中国创意人，客户呢包括 Nike、Coca-Cola 和 Gucci 等等。你可能会问了哈，为何钱谦会在重塑的新专辑当中做视觉设计呢？这位玩过乐队的 Pink Floyd 死忠粉丝说啊，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华东了。 那原来呢，那时的钱谦也玩乐队、 嗯、 对不对？ 没错， 那华东是他们主唱的同学。在几年前呢，钱谦就给重塑做了一个三角形的标志，他们非常喜欢，后来就自然的聊到了新专辑的设计，就是我用你一次不够，我还得用你第二次。 对，反复的用来用去 反复的用。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钱谦和华东交换了很多的想法，在设计和音乐上聊得非常来，所以合作得非常顺利。 嗯，那现在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首 Songs for Celebration， 这是新专辑当中啊比较不一样的一首曲子，它是最旋律化的一首单曲，非常动听。 At the celebration day, in October. The amazing artist must be gone. Oh, they must be gone. Don't put your finger into my mouth, please. We just try facing blank in ourVision house. The spinning silence appears on my radio. It changed my city and changed my country home. Oh, my country home. Oh,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以音乐本身的国际化水准为前提呢，从录音制作，包括由合作过 David Bowie 等人的超级制作人 Hector Castillo 操刀，到唱片设计以及摩登天空、中英美三方团队的全球协力助推， Before the Applause 无疑成为了国内近期整体性和完成度最高的摇滚乐唱片。 纵观当下，真的很少有国人能写出像重塑雕像作品这样的英文词作。黑色的隐喻、荒诞的意象和吊诡的句式，他们把作品的形神统一于完整的世界观和审美观里面。正如每一支经典乐队曾经所为，华东以自己最趁手的方式做出了最想要的表达，这就已经足够了。 今天的最后一首 Pigs in the River 呢，是重塑对 Nick Cave 是挽歌的当代回应。它的封面用迷幻的粉隐喻着肉色，就同歌词所言哈 I really don't care which side you are racing for, I won't wait for the train to come。 这句歌词写的是什么呢？ 对， 就是我们也许都在等待着那辆火车的到来，而那将带来什么呢？ 那重塑雕像的旋律永远都具备可以引发观众想象和深思的能力。 是的， 那下面呢，就把一首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 Pigs in the River 送给大家。 In the holy books. OK， 那新专辑 Before the Applause 无论在哪个层面呢，都没有妥协于这个时代愈演愈烈的不求甚解以及漫不经心。他用足够分量和高度的作品，让每个听者养成了一心一意的习惯。 然后呢，正如专辑名所言，喝彩之前，在那个短暂而又寂静的瞬间，也许就是你在经历震慑过后的回魂时刻。 哎，那重塑和 Before the Applause 的影响力呢，还在继续发酵，并且逐渐辐射到我们曾经不敢想象的领地。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那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